布雷西一间机场酒店闭门进行。今次是继今年三月在美国阿拉斯加会谈之后，两人再次面对面会晤。较早前白宫的声明就说，今次会面是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通电话之后的后续对话，以寻求负责任地处理美中竞争。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杨洁篪和沙利文将会就中美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全球多地持续有新型肺炎患者反映染疫之后脚趾甚至是手指出现类似冻疮的症状，被称为新冠脚趾。专家相信症状和患者的免疫系统有关。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任何年龄的患者都可能出现新冠脚趾，但相对在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上较为普遍。症状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部分人会感到痛楚或者是痕痒，并可能会有水泡和肿胀。有患者甚至难以行路，要以轮椅代步。报道引述法国巴黎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脚趾成因可能是由于身体免疫系统的两种机制，抗病毒蛋白或者是抗体对付入侵的新冠病毒的时候，或者会错误地攻击人体自身的细胞和组织，因而产生副作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93点，跌2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25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7，日元11.33，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3，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91美元，卖出1,760.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并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海有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要有效落实发展策略，其中一个可能性是下一届政府设立副司长的职位，领导北部都会区、明日大屿等大型的区域发展。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宋运辉和程开颜的感情不断升温，但是程开颜竟然发现宋运辉仲不断同梁思申有书信来往，最后宋运辉点样可以氹翻打烂醋情嘅程开颜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嘅嘉宾系 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黄天祥。 你如果唔热爱个行业，你就唔会钻研。其实做工程的事我成日都讲，就是你越做得多你就会工多艺熟。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 蓝地球， 脑退化症患者，若果能够及早接受治疗，有助延缓认知能力的减退。其中阿兹海默症所造成的脑部变化，早在出现明显认知行为转变之前的多年已经形成，医学上称之为临床前阿兹海默症。但是现在的诊断方式，例如医学造影和抽取脑脊液，不单止贵，而且更具入侵性，所以未能够被广泛使用。最近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团队在阿兹海默症研究与治疗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表示单凭驾驶行为的转变足以诊断出临床前阿兹海默症。他们以全球定位系统 GPS 追踪记录139位65岁或以上的长者在2019年全年的驾驶行为，当中有64位经医学诊断证实患有临床前阿兹海默症，但认知能力就未受影响。研究发现这批长者的驾驶速度比较慢，较为经常突然加速和急刹车，夜晚较少揸车出街，整体行车距离亦都会缩减。此外，这批长者亦都较少前往不同的目的地，而且大多会采用固定路线。研究人员将数据输入机器做学习演算，发现单凭驾驶行为改变去作出诊断，准确率为 82%， 再加入驾驶者的年龄，准确率更可以达到 88%。团队计划作更大规模的 GPS 监测研究，但是研究人员亦都指出，出于对私隐的考虑，这个检测方法能不能够被广泛使用，仍然是未知之数。蓝地球，悠然撰稿。 星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无限， 星无限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期三晚10月6号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节目呢就是 STEAM 的教育。在录音室里面呢就有我苏式啦，有米哈啦，有我们的嘉宾黄浩基博士和周炳恩校长的。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首先讲一下 STEAM 其实是什么呢？ STEAM 呢就是科学啦、科技啦、工程啦和数学，其实是四个学科来的。那香港呢就是由2015年开始啦，有个施政报告，当年的施政报告就提出我们要做这个 STEM。冇依噶，咁咧2016年咧就加咗依啦，即系加咗工程落去。 STEM 冇響音，點發音咧？嗰個字 係咯，咁咧冇錯。咁我想交翻啲時間俾嘉賓，我問下周校長先。咁其實搞咗幾年啦，咁你喺覺得喺呢個小學同埋即係譬如初中咁嘅教育上邊，我哋個發展係點樣咧？呢幾年間， 其實推 STEM 咧，真係喺學生嗰個層面嚟講咧，學生中意嘅。如果純粹睇即係佢哋透過一啲即係頭先剛才你講嗰幾個學科，有啲跨學科嘅一啲一齊協作同學習咧，佢哋可以做到一啲自己好創意諗到嘅東西，然後變成一啲學習成果咧，佢哋喺個過程當中係好享受的。不過咧，就有個有趣發現咧，就係由小學去到初中咧，細路仔都應該都好投入喺啲學習參與，不過喺高中嘅時候咧，好多學校咧就 STEM 嗰個興趣咧就減慢咗，原因唔係因為學生唔中意，而係學校咧嗰啲學生咧絕大部分已經將嗰個專注力咧就擺咗去應付 DSE。咁喺普遍嘅現象嚟講咧，喺 STEM 嗰啲嘅活動嚟講咧，通常參與學生喺中三或以下去到小學呢個階段最多。但去到高中咧，係除咗個別有興趣嘅學生之外咧，就好可惜咧，就冇乜太多學生參與。不過另外一個現象咧，就係 教能夠有能力去教 STEM 的老師呢是絕對不容易的，因為為什麼？因為他牽涉到呢，他要懂得又要Science 啊，又要 GS 啊，又要這個 ICT 啊，又要 Math 啊，還要加上一個Engineering 呢，在小學沒有一個學科是跟 Engineering 相關的，但是反而在中學叫做有一些學科是接近，但是都冇一個專才人咧， 即係 ICT 啦，總 括。蘇適啊，我喺繼續討論之前咧，想問咗你一個問題先。今日講 STEM 咧，你點解會請到周校長同埋阿浩基上嚟咧？ 要介紹翻兩位嘅，其實咁啊，周校長咧其實係天水圍和富慈善基金李忠德小學嘅校長啦，咁係一間直資小學嚟嘅。咁啊，黃浩基咧，其實咧佢我朋友嚟嘅，咁咧佢本身系一个数据科学家啦。 在场边位唔系你朋友咧？不如你又讲下。 喺 Poly 入博士学位啦。咁其实佢本身有自己系创办咗一间儿童嘅coding 嘅中心嘅。 嗯，编程 系编程中心。都系我想问多阿周校长一个问题，跟住就交翻俾阿 Jackie。咁周校长，其实你喺直资小学啦，咁你会唔会觉得其实直资小学同埋或者唔系直资学校之间资源上面，其实你觉得会唔会有啲分别咧？ 绝对有嘅。如果喺一般普通官津学校咧，佢嗰个资源嗰个拨款咧，系纯粹讲嗰个学校本身嗰个班级比例，去由政府去撥落去俾學校去使用。不過咧，又要講翻轉頭咧，過去呢兩屆嘅特區政府咧，都擺咗好多錢咧，特別好似你頭先話2015一推 STEM 咧，上屆政府已經將每一間校咧突然間撥200,000咧俾佢哋去購買啲物資，新政府咧就100,000就俾佢可以去建構設備同埋需要喺 STEM 使用嘅東西。咁但係問題咧就係，直資仲有一個好處，就係因為佢嗰個資源比較豐富，同埋家長支持嗰方面亦都較為好啲咁多咧，所以佢要再推動呢啲相關係牽涉到錢或者牽涉到一啲特別人才同埋資源嘅話咧，呢個直資學校咧就要多咗呢啲嘅優勢啦。 係，明白。咁啊，我想問下 Jackie 啦，咁樣 Jackie 你就搞呢、這個兒童嘅學習啦，即係訓練佢做 coding 啦。你做咗幾耐啊？其實 做咗超過4年啦。 咁你喺呢4年裏面，你覺得啲學生點解會即係幼稚園又好啦，小學又好，中學點解喺學校以外仲會嚟學寫編程呢？ 我都感受到喺呢4年裏面有幾大改變。啱啱開嘅時候，某程度上我哋係去教育緊個市場。好多時候呢啲家長行過見到我哋，咦，呢間咩嚟㗎？嚟望下啦，傾下偈啦，咁樣咁啊，開始了解，咦，係，好似都有啲緊要喎。不過唔好意思啊，小朋友咧，仲有中英數補習啦，仲有唱歌跳舞啦，仲有所有其他嘅運動樂器咧，有得考級， 即係唔覺得編程係放 編程都係好遠嘅事，都知道嚟㗎啦，有 AI 有大數據係咪？咁開始 起碼個名字 exactly 係啦。咁開始咧，跟住發覺咦，啲家長開始聽得多咯喎，過咗一兩年之後，跟住學校又開始推啦，跟住咦，好似個小朋友好有興趣，但係可唔可以快啲咧？咁呢個情況大概係兩年左右就開始有改變，去到而家已經唔同曬啦，因為熱潮已經完全感受到啦，係咪？大部分小學、初中都已經有接觸到啦，甚至乎我哋身邊日常生活環境都好感受到啊，所謂大數據、5G、人工智能。那個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改變了很多，所以都想到將來，都感受到將來了，不如快點準備小朋友啦，樣。但很老實說一句，大家 都會說，咦，我相信是未來的，不過很老實很具體呢，家長不知道， 即是 未去到即是學琴可以考一間好中學這樣的程度。 沒錯， 學琴是考不到一間好中學的蘇適。學琴是不計的，現在在樂器那裡呢，你真的完全 你沒有子女的， 你真的 沒有子女的 要開始學一些風琴。 我又問一下米夏你在大學做研究的時候呢，我記得你跟我分享過的，就是現在人文科學呢都要一些編程樣。 是我估即正如剛才浩基講咧，即係編程係一個大嘅趨勢。所謂大趨勢咧，係哪怕係唔識嘅人咧，都會同你講。即係同本身嗰人就唔識，然後同你講話你要做呢件事。 冇錯。 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喺文學院出身嘅人咧，幾羨慕 一種大趨勢？因為曾幾何時呢有另外的大趨勢，例如創意，例如批判思考，但這兩樣東西其實都相當抽象。但是 STEM 呢，至少是 STE 先，三樣東西都相對是應用層面比較廣，同埋可以見到，所以家長或者整個學生都好，佢較容易可以觀察到，去掌握到一個基本的，起碼個樣係點，佢能夠想像到，所以咧就可以容易啲去即係繼續去推行或者發展咁。但係講創意同批判力咧，就相對抽象。嗱，今日呢個問題咧，或者呢個題目咧，其實我聽到嘅時候咧，我反而係有個少少打咗突嘅，打咗個突咧就係話，STEM 呢個教育。不是讲了很久了咩？即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发展得好七年了？七年很长时间。即是他为什么去到今天，即是讲了七年了，即是今天都还讲，究竟是一个是我们觉得是一个有特别的需要再讲，定是还是原来有些我们误会了呢？ 我有个看法的，其实两年前即是在苹果的 CEO 啦，咁就喺一個聽證會度都有講過嘅。佢話美國咧，其實應該就俾多啲學生咧讀多啲編程啊，因為我哋公司即係佢講自己公司啦。咁咧其實係請唔到人，即係美國都有咁嘅問題。其實呢個唔係一個美國嘅問題嚟嘅，其實一個世界普遍性嘅問題嚟嘅，就係有一啲新嘅技術，其實係學校又好，大學又好啦，其實訓練出嚟嘅人才咧，其實係唔夠。不過我又借呢個機會講開學編程或者學 STEM 咁樣啦，我想問翻兩位嘉賓，咁咧其實你啲學校教呢啲編程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學習嗰個目標或者係嗰個學生其實會期望學到啲咩，攞到啲咩翻屋企嘅咧？校長先啦。 嗱。我哋都好好彩嚇，我哋啱舊年咧就參加咗馬會funding嘅，喺教大江少祥教授跟進嗰個計劃啦，就係 Cooting 啦。咁其實我哋有幸喺200多間學校其中一間。咁其實佢係有一個比較係一個完整啲嘅一個，即係頭先講 application 嘅一個 應用層面， 應用層面嘅一個作用，亦都可能咧，亦都喺呢個小學五年級，主要佢喺五同六，係擺放要一啲課時咧，係要教細路仔由最基本學起，去到最拉尾佢能夠應用到呢個 coding 編程嘅基本， 係啦。 我都有帶個契女去嗰、那個。嘉年華即係有一日咁樣去即係開放 工作，喺教大 㗎嘛，係啦，咁咧就去陪佢玩一個機械人仔， 我都有去。 咁啊，機械人仔咧其實就係一個喺而家大家平板電腦都可以下載到嘅一個程式啦。其實就係指揮一個機械人咧去行幾多步，然後著一個燈，咁啊向前向後咁咧去到第某一個即係階級啦，就唔可以用即係你無限咁樣去向前向後，就要開始咧要。所謂 set 一啲 formula 定係 function， 我唔知道個即係技術詞彙啦。總之咧就係你要佢有重複性動作，係啦，令到佢可以簡化嗰個步驟。咁所以慢慢咧就可以做到咁。我記得最令我深刻嘅就係唔係當日佢學咗啲乜嘢，而係當日佢走嘅時候要我喺我屋企嘅平板電腦度安裝個程式俾佢玩。咁呢個就係我想講，就係話你推廣一個教育，唔係淨係喺個學院裏面，而係令到佢產生興趣，然後慢慢入翻生活。 咁啊 ，Jackie， 你喺學校裏面，你啲學生其實會學到啲咩嘢，或者佢哋最後你覺得佢帶走咗啲咩嘢？你覺得係最重要嘅？ 或者一個最重要嘅希望啦，係一個短期目標啦，就是、我哋好想啲學生透過呢個 STEM 或者我哋做編程教育咧，去將一件事真係無中生有。即係由零開始，自己腦裏面諗到我要做啲乜嘢，動手靠自己嘅腦，靠一對手做出嚟，同埋第三步咧可以同身邊嘅人分享。如果我哋有呢個能力嘅話，相信應付將來社會嘅挑戰咧，都應該會有翻咁上下成就。 小學同中學有一樣唔同，小學咧其實最重要係可以係刺激起學生咧對呢、這個。呢、這個編程嘅創意嗰個思維， 係 訓練到佢有呢一個諗法，其實唔需要到個細路仔係識得最拉尾完成嗰個東西係可以，嗰、那個 robot 可以周圍走嘅，佢唔係一定要做，但係起碼就喺度佢要諗一樣嘢去解決一個問題，咁佢嘗試去利用自己嘅創意思維咧，去諗一啲佢自己認為可以解決到，譬如佢嗰個例。 他們去探一個即老人院，知道老人呢就行動不方便，他們要想一些辦法，怎麼令到個老人的、那個輪椅 解決問題的能力， 是的，即是他就變成要想一些辦法幫到他，可能是很幼稚的想法、但如果你深入去看，其實是可以變成一些真的可以應用得到的東西。 這個呢說得很好，就是呢幫老人家他們有什麼需要而去發明一些東西呢，这个帮老人家本身的关心呢并不是在 STEM 的课程里面。我想讲的就是我们就这样去听 STEM 就好像是一个、好像理科啦、技术上的东西啦、应用的东西啦，但它是要配合其他东西，例如配合 跟人的那个关怀，它知道怎样 how 即 STEM 是如何去解决一些事情、但究竟要解决什么，跟谁去解决、解決問題之後的價值等等，其實是配合其他學科，例如文科，例如一些價值的科目等等。所以呢我經常都覺得大趨勢有它的好處，就是資源可以很集中、很聚焦、但有時候我們又會去到一個盲點，就是我們只是聚焦在那一部分、例如就算在 STEM 裡面，其實 STEM 都不只是編程，還有其他的東西，但我們只是不斷去講編程、這個都是不只是香港的問題。剛才蘇適講美國、某位 CEO 說不夠人、但客觀看數字就是從2009年開始呢，其實已經每年是全個美國增加 40% 的畢業生呢、都是關於 STEM， 你想想是 40%、但客觀看回那些科技公司呢，其實他們有 65% 的招生呢、招人、其實是非 STEM 的， 其實很多水分的，因為譬如我那間大學咧，佢哋個 MBA 咧，即工商管理碩士啦，都是計呢個 STEM 的，所以美國嗰個畢業生的人數咧，有啲水分喺裏面嘅。 但係嗰啲科技公司有 65% 唔係請 STEM 的相關咧，其實我哋要釐清翻嗰樣嘢，就係儘管係大趨勢，但係我哋都唔可以咁即係功利話啊！佢哋因為想未來揾工，咁然後就去讀，完全唔係一個咁樣可以銜接到嘅事情。 其實有另外一個趨勢嘅，因為好多人咧想入行咧，其實佢哋未必一定會讀一個學位啦，佢哋可能咧就去上網去一啲科技公司本身學一啲可能一個短期課程，可能係6個月嘅，或者係3個月嘅，咁佢掌握咗一啲技巧。其實而家好多嘅，即係唔係淨係寫程式嘅，譬如係data science 啦，即係數據科學啦，或者係數據分析啦。其實有好多呢啲咁嘅工種咧，即係我本身讀工程啦，其實都唔係一定要讀曬成個學位先就可以入到行嘅。咁所以嗱，其實關於 STEM 嘅嘢仲有好多要講啦。咁我哋其中一個嘉賓咧，阿 Jackie 啦，咁佢就揀一首歌。咁咧就係《山林道》，係啊，謝安琪啊。咁你點解揀呢首歌咧 ，Jackie？ 其實好想家長咧可以俾小朋友去自己開拓佢自己嘅未來啊。當佢咧小朋友大個嘅時候咧，望翻轉頭都唔後悔嘅，係咪？一個過程係自己揀嘅，俾個機會佢發揮。因為未來我哋都大家有好多不確定性啦。咁所以如果個小朋友可以去咁樣去體驗人生咧，相信咧將來佢都會有所得著嘅。 咁好啊，希望大家中意呢首歌《山林道》。我哋翻嚟下一節再同大家繼續傾。 祈求突破满江闯一次，劈下书开心两次，由无路变串串慢慢移，要实现当天壮语，沿途活得相当有意义，今天也算为世间贡献，却怕转折处欠励志，妄想这里有天会有树变成路，一醒觉竟已杀出这条路，丛林万里别拦着我，旧时热情又急躁，不安地痛，我只盼这里有天便会树撤回路，疏忽了赶快去补，趁还未老，遗落美好枝叶换到好前途，时候不早了，但总算知道，我活着只因我爱， 竟在浪漫中错过了没后来，吃欢醉身边挚爱，留情爱的通通当障碍，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晚上出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她说任内努力在政策方面从市民角度着想，但强调一国两制和香港的宪制秩序不能够妥协，如果和市民同行要违反国家安全，胁迫中央或者特首进行政治改革是无法应承，唯有分道扬镳。他说有些人认为要放过在黑暴期间犯法的年轻人，但他要依法办事做不到，过去曾经提出在社会暴动中不涉及严重罪行的人士如果愿意认罪，会用警司警戒和签保守行为处理，但个案不多，因为他们不肯认错，恐怕是受部分迷惑他们的人、传媒和社交媒体影响。他又说以平常心看待港人移民问题，不会有特别措施不给人离开，亦不会要吸引已经离港的人回来。施政报告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占地约300平方公里，包括元朗和北区。都会区将额外开拓约600公顷住宅和产业用地，连同现有单位完成并发展后，总住宅单位将超过90万个，可以容纳约250万人居住，并提供65万个职位。北部都会区重点发展创科，运输系统将以铁路为主，建议兴建连接洪水桥至深圳前海的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接入深圳的新皇岗口岸，探讨东铁线伸延至深圳罗湖，在深方设立一地两检口岸等。政府未有公布有关发展的成本造价，林郑月娥强调开拓土地不会蚀本，因此不用担心财政承担，又表明北部都会区并非替代交椅洲填海计划，当局会争取提早在2026年开始填海。铜锣湾香港灵粮堂幼稚园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涉及24名学童，年龄介乎2岁至5岁，涉事学童分别是15男9女，他们上月24号起先后出现咳嗽、流鼻水和喉咙痛，其中13人已经求医无需入院，全部人情况稳定，学校正接受医学监察，上月底已经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并已经停课至少5日，以进行清洁和执行强检公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瑞士举行会谈，路透社引述接近会谈的消息人士说，双方在苏黎世一间机场酒店闭门进行。 今次是继今年三月在美国阿拉斯加会谈后，两人再次面对面会晤。较早前白宫的声明就指，今次会面是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月通电话后的后续对话，以寻求负责任地处理美中竞争。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杨洁篪和沙利文将就中美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44点，下跌3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06点，下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7，日元111.36，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4，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4美元，卖出1,759.2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海有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全新智慧型对谈节目，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教授每集请来不同背景的嘉宾，细说人生的高低起伏。 嘉宾包括青年协会总干事何永昌、团结香港基金副总干事黄元山，第一集的嘉宾香港社会创投基金及社会企业创办人魏华星。 10月9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每日我哋都会碰到大大小小嘅烦恼， 小事就好似出门唔记得带手提电话或者八达通，唔记得带口罩，开车嗰阵唔记得带车匙，落雨嗰阵唔记得带遮等等，都会令人心烦意乱。大事就好似卷入办公室嘅人事斗争，婚姻烛照，被人背叛，心被愤怒、自私、执着等情绪扰乱，感觉好唔舒畅。 来自英国伦敦的绘本《我有一些小烦恼》，作者瑞秋·鲁尼，配上多次入围绘本插画大奖的画家扎克拉·希克斯的绘图，是用缤纷多彩、充满童趣的情绪绘本，向细路仔描述烦恼的本质同埋排解之道嘅，其实都好啱我哋呢啲咧日日俾烦恼袭击嘅大人睇噶。 喺佢嘅笔下，烦恼原来系一种生物，有唔同嘅大小形状，神出鬼没，而且每个烦恼都唔一样，但目的相同，就系要找人麻烦，好似挡住人嘅去路，等我哋睇到灰暗嘅天空，而且如影随形咁跟住，简直系无所不在。 但系唔好惊， 原来烦恼是可以对付的，好似嗌出每一个烦恼的名啦，用另一个角度好好地睇下佢哋啦，或者索性忽视不理。而烦恼最惊嘅就系分享啊！当我哋愿意将烦恼同别人分享，讲到朋友嘅耳朵里边咧，你就会发觉唔知点解啲烦恼消失咗啊！ 故事嘅情节好简单，但就讲到入心坎处。如果你被烦恼冲昏咗头脑，这个绘本的不少插图都可以令你发出会心的微笑。 记得后生的时候看过一本书，是由罗伯·苦刚著的书，叫做 All I Really Ne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 这本书的中文名叫做《生命中不可错过的智慧》，讲得很对、啊、其实不少写给小孩子的绘本大人都啱睇嘅。呢一本《我有一些小烦恼》正正就是一个好好嘅例子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有一些小烦恼》，作者瑞秋·鲁尼，由水滴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第二节的广东广西。在录音室里面有我苏轼、米哈、黄浩基博士和周炳恩校长的。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其实就提到年纪小一点的小朋友在这个 STEAM 教育那里的情况。我们回来就想倾一点点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仔。刚才周校长有提过 DSE 呢、啲學生咧，通常都唔願意投資時間落去一啲可能同主科冇關係嘅科目。周校長有冇興趣分享多少少你嘅睇法或者你嘅經驗咧？因為你都做過中學校長嘅喎。 係啊，我啱啱喺嚟呢個節目之前咧，我就同中學有一啲嘅特別係負責 STEM 嘅一啲統籌老師傾過偈。其中有個老師分享咧，就話其實佢學校咧就係、去到高中咧，啲學生嘅情況就咁嘅，因為 STEM 咧就唔係 DSE 嘅其中一個科目，所以啲學生喺 STEM 嘅比賽嘅成就咧，亦只係大學收生嘅一個參考，所以佢就唔係太着重咧，就變咗喺個 CV 處咧，又附有呢一啲嘅參加 STEM 嘅一啲嘅成就表現，加上高中課時咧又緊張。所以考試內容繁多同埋高頻度嘅補習補課情況之下咧，所以高中嘅同學咧就均以學業為先，科研為次。咁呢個咧就係我同我啲老師交流嗰個心得。佢正正亦都反映咗好多呢啲嘅信息咧，就係就算咧學生好中意做咧，其實另外一個層次咧就係佢係唔夠老師做。亦都唔夠時間做，呢個係另外一個喺中學遇到嘅問題。 咁、我想問一下， 因為唔夠老師同唔夠即係所謂嘅時間，就係佢唔係一個正規課程嘅內容啊嘛。係 啊， 係嘛？即係我哋 有一科嘅，有一科 ICT 一科咯，係咯。咁但係如果講緊講緊大趨勢喎，而家講緊即係講緊大家都投入落去。 但嗰科都唔係主科，都唔係好多人讀。 係啦，咁所以即係以往我哋就話啊有文理兩科啦，咁後期就話啊有文理雙科啦咁樣。 但係而家冇文理工噶嘛？ 啊，你唔知係咪叫工定係STEM 係咪即係叫工？或者即係蘇適不斷講話STEAM 咁樣，STEAM 其實就加埋 A 啦，即係藝術或者即係一個文綜合文科啦嚇。 即係 STEAM。 系啦，咁样咁，但系我哋见到就系一路都系喺一个好似未将佢变成一个政策议题，或者喺个课程议题吓，佢变成咗一个公共议题，即系大家讨论。但系入到去正规咧，系咪仲系有一个好大嘅即系衔接需要处理咧？ 阿 Jackie 咧，其实喂，你啲学生里边咧多唔多高中生嘅？定系其实初中之后就闪晒唔见咗，好似系周校长咁嘅咁嘅睇法？ 反而係好少高中先入嚟開始，因為好老實講，高中都幾遲嘅。 係咪？即係如果你係個小朋友可能小學小一小二已經開始啦，你同埋你小六或者中一嚟嘅時候，你比已經會差好遠啦。但一般咧，真係講緊中二、中三先開始嘅家長嘅心態，已經係諗緊啊，究竟我小朋友將來會唔會做工程有關，或者甚至乎做 I T 呢一方面嘅行業咧？不如早啲試下先啦。而一般呢啲家長咧，本身自己都係工程底嘅， 嗯， 啊，即係好似我呢啲咁啊， 係咯，咪就係咯，蘇適好早已經諗緊呢啲問題。 我有個睇法喎，即係而家大學咧，其實讀工程咧，男多。女少嘅喺即係本科嘅時候啦，咁、但係我即係、就是、我最近翻去重返校園讀緊嗰個博士學位啦，咁我發現就算去到PhD 啦，即係去到博士生啦，女多男少喎工程，咁大家會唔會覺得其實喂傳統嗰個男女嗰、那個覺得啊女仔可能喺數學啊科學啊工程上面冇咁好，其實原來又唔係嘅喎。 其實都我哋自己學校都發覺真係做得比較叻嘅，其實大部分都係女仔。即係講緊呢個女仔嘅，唔係淨係講大個嘅，即係講緊啊，譬如舉個例子，由初小啦，去到初中啦，甚至乎去到高中，真係有唔少女仔跑出嘅。但係我講緊跑出咧，唔係淨係講啲其他嘅 soft skills，我係講 hard skills 啊，真係講編程技巧啦，好實在嘅一啲技術啦，咁真係女仔都做得好好，絕對唔會比下去，甚至乎更加叻添。 即係俾家長一個，即係或者各位聽眾一個反饋啊，即係唔係淨係男仔先可以讀呢啲科目嘅，其實男女都可以嘅。咁校長你同唔同意？ 其實我自己過去呢幾年咧喺小學嘅一啲觀察咧。好多一啲學校呢啲類似 ICT 嘅 ambassador 或者係一啲類似數學最叻嘅學生， 即係出去比賽嗰啲啊， 出去奧數啊等等咧，冚唪唥都係女仔啊。而男仔係有，但係咧都有女仔嘅成員參與，而且個成績係相當好。你係令你好意外咧，諗住呢個傳統嘅諗法。男仔喺啲數理方面應該係比女仔叻，但係而家已經開始喺小學嘅階段已經係睇到一個現象，有部分嘅女仔係真係喺數理啊、科學啊呢啲咁嘅學科咧，係特別飆咗出嚟。 嗯，即係都冇話分男女嘅啦，都好公平嘅，即係或者啊，其實都唔平均啊，應該咁講，大家應該睇到係女多男少 嘅。係啊，唔係公平，女性係比較叻啲。不過呢度喺普遍學科其實都出現呢個現象嘅， 即係香港好多間大學 都唔係淨係香港。都唔係淨係香港，即係我諗喺世界即係唔同地方，我哋見到即係其實好多時候喺尤其是可能早期咧，即係如果係講緊語言啊或者一啲符號嘅掌握上邊咧，其實女性係即係的確係即係表現得比較好，係啊。咁而我亦都覺得即係我膚淺咁去睇咧，即係編程係好似一套新嘅語言。咁、 而 嗰個語言能力本身，如果我哋話一般喺學唔同語言，女性都較好咧，其實喺編程上面咧，都好似見到一個幾類似嘅情況。 米克，你個點好啱，因為我都係咁樣同我老婆或者我女講嘅。其實即係我哋後生嘅時候就學英文啦，咁其實我女咪學多，即係佢英文就唔係問題。即係而家小朋友英文好叻噶嘛，咁咧佢嘅外語咪就係 Python 啦，即係一個編程語言啦。咁咧我想轉一轉話題，就係講其實。香港推或者係全世界啦，推呢個 STEM 教育啦，其實都係想訓練人才啫，即係訓練一啲人才適合呢個新嘅環境、新嘅工作環境啦，應該咁講。咁但係我又睇翻大家覺得，其實香港咧而家咁嘅情況，即係譬如 DSE 有個斷層咁啊，即係家長唔係好願意俾啲學生去讀啊嘛。咁會唔會喺人才上邊，其實或者大學收生上邊遇到啲問題咧？大家點睇咧？ 我哋即係本身我哋有教大學啦，好多時候你會發覺，咦點解讀即係 DSE 成績最好嗰啲學生就會去翻我哋叫做傳統社會嗰個價值觀啦， 即係個個都做醫生 啦，係啦，醫生啦，可能係做律師啦，係咪或者一啲傳統 金融啦， 冇錯，即係呢一類行業啦咁。所以頭先都講收生情況或者譬如係咪女仔可能喺 IT 方面都唔差喎咁，但去到DSE 揀科，甚至乎大學揀科，其實都 是即係去到本科嘅時候啦。 其實都係家長好影響嘅，即係譬如舉個例子啊，我哋都有唔少女仔學生，都係因為爹哋媽咪其中一位係做工程或者做 IT 嘅，先俾多啲資源佢啦。如果唔係咧，其實就算知道啊女呢方面都幾叻嘅話， 但都未必會俾佢真係大膽揀 ICT 啦，或者將來真係做所謂讀工程或者做工程師，都係有呢個傳統嘅框框去框住我哋，即係呢段時間家長做決定。 我最近咧睇咗一個華裔美籍嘅人咧去做一個棟篤笑，咁喺裏邊咧就解釋緊點解咁多嘅華人會做醫生。 嗯， 佢就話咧，你只要明白到我哋農曆新年嘅時候。不是祝人哋身體健康和新年進步，而是講恭喜發財，你就明白了。即係當你明白到呢個錢啊咁重要的時候，你咪全部都是醫生，全部即係因為佢好快就可以處理到個階級轉型啊嘛。即係醫生可能一夜係嘛，即係你畢咗業之後，你好快就可以跳越到個階級。我覺得嗰樣嘢係的確仲係好影響住剛才 Jackie 講話影響住家長，而家長再影響學生呢種觀念。 唔係醫生都係STEM 嘅其中一個科目。我香港嘅醫療研究都好前嘅。 我又從一個人力嘅提供嘅市場嘅供應嗰方面去睇啦。譬如我哋做學校好多時候都需要請一啲IT related 嘅啲童工啊。 先生啊， 其實流動性是相當大，要請一些高技術的人員是相當困難，那就可想而知市場提供這一種的人才，包括讀這些科目的人的畢業生是不足夠的。 這個對，因為我們之前另外一個節目即是我和維哈另外一個節目曾經講過，就是十年裡面的工作趨勢。數據科學家呢其實是排和數據分析其實就是最要求人手或者人手增長最大的一個行業。Jackie 本身都是數據科學家，你怎麼看這一行的前景呢？ 數據科學家其實都很闊的，很多時候我們見到大公司所謂即數據分析的部門呢，他們未必一定是讀 IT 或者 讀 Computer Science 出身的，他們有些是讀統計學的，okay， 而他們真的講的編程技巧不是很高的，但是呢他們有一樣東西是很強的，就是分析能力。我們有時說你對著個數據群組你都要好像跟他拍拖一樣去產生一些感情，跟著你知道怎樣入手跟他溝通，是不是？但當然這個是一個例子或者一個方向，而另外一邊當然是編程很強的，跟著他們很快可以透過一些任何的編程語言去做一些簡單的分析，跟住可以找到一些裏面一些獨有的一些情況，跟住反映翻去幫公司去做決策啦。其實個世界個趨勢已經是殺到埋身啦，係咪？即係我哋舉個例子，我哋在社交平台或者網購的時候，甚至乎我在屋企睇到戲或者睇劇集，所有的推薦都是因為大數據，都是因為人工智能。而家底咧，後邊都係因為編程可以做到呢啲效果。 我都幾同意頭先阿 Jackie 嗰個講法，佢頭先講一個點好緊要嘅，就係其實要有啲跨學科嘅知識啊。即係佢講咗，譬如要有統計學嘅知識，跟住又要識得寫下呢個程式咁樣，即係唔可以即係數據科學咧，唔係一個淨係寫程式嘅工作嚟嘅。其實嗱，好多做數據科學嘅人就走去讀編程啦，其實唔夠嘅。即係你本身嘅你個數學底，即係或者個統計學。個底子其實好緊要， 甚至乎係微積分啦。 咁微積分基本上，即係你微積分讀唔掂就好難讀統計或者讀那個叫機會率嗰啲咁樣。 但係講夠唔夠咧，係好視乎剛才講嗰個目標為本，你想去做乜嘢？我又覺得講一個新嘅學科，我先用翻叫做新先嚇嘅所謂一個教育咧，我又覺得可能由另一個方面去睇，就係唔係喺常規教育或者以就業嘅目標去思考。因為如果以我對 STEM 嘅嗰個嘅詮釋，佢作為一種語言，而我亦都好相信，即係整個科技發展係一種直觀式科技發展，即係話其實唔係個個都需要做編程嘅一個專業嘅，但係個個都會識啲。咁所以咧，嗰樣嘢係落到係一種好日常生活裏面咧，其實大家都會接觸。我覺得呢一個係另一個 STEM 嘅教育嘅一個方向，就係話其實未來每一個人，無論係邊一個，好似一個語言啊嘛，就係話未來大家都講呢種語言噶啦。咁所以咧，你喺最基本，你會概念上啦，或者思考上啦，都會掌握咗一啲可以互相去溝通嘅方式。 係啦，好似一個技巧啊，即係因為其實編程頭先我哋有提過，其實解決一個實際問題嘛。即係譬如我要解決一個數據分析嘅問題，或者我想令到嗰個機械人識得向前行兩步咁樣，其實編程只係一個工具啫，想解決個問題先係真嘅。咁我哋講咗好多其實 T 同 E 啦嚇，即係工程學上面，其實有兩樣嘢喎 ，science 啊同埋 mathematics 啊，即係科學同埋數學咧，其實傳統，因為我細細個都有噶啦。咁但係 你覺得最傳統嘅 STEM 嘅實踐係咩啊？ 其實係解決問題嘅，即係解決一個實際嘅問題。 我咧喺我嘅本位出發咧，我一路都覺得音樂本身咪就係 STEM 咯。你最原始的 STEM 不是就是音樂咩？嗱，有樂器就是那個即係技巧科技上的工具的東西。那個符號音符本身其實是 program 嚟㗎。你見到那個音符的編輯，點樣可以有和弦係嘛？不同的 notes 加埋會變成一種獨特的東西，而且嗰樣嘢我哋中意。然後中間係好多係數學的，你不識計數咧，其實你寫不到個譜嘅。即係其實有陣時候我哋成日諗一樣嘢好新，但其實我哋一路接觸緊嘅，只因我哋未換到個方式去令大家明白。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儘管常規教育裏面好似仲有一格就係話，佢仲係一個閒科或者甚至有人視為課外活動。但如果我哋能夠令大家明白到其實嗰樣嘢已經進入咗生活咧，嗰樣嘢可能有啲鬆動位我哋可以走。 不過或者可以分享一下咧，去到大學嘅時候，即係之前有段時間都喺某間大學教碩士課程啦。咁啊，同啲學生講。哇！你哋唔好咁擔心啦，因為大家都唔係即係IT， 唔係讀電腦科出身嘅本科。一嚟到使唔使寫 program 噶？我唔識噶喎。咁我唔係好擔心。 呢個我要補充，我都係四十歲先開始學。 我好簡單啫，我係嗰啲同學講話，好多時候我哋讀完呢一科，希望你有得著就係、是、啊，你好似阿米啱講，我哋日常生活都會接觸到啦。我希望你冇俾人呃，係咪？你有基本嘅概念，譬如舉個例子，你係做 marketing 嘅，你係做做醫療嘅，或者你係甚至乎做旅遊嘅，你都可以應用到編程，用到 AI， 用到大數據。但是你不一定是落手落腳寫那個，所以阿米克講到我啱，好同意的，我哋不是每一個人都要變成一個編程的精英，但是你可能需要認識，因為未來的世界在這個方向發展緊。 我想學校都是應該向這個方向，最重要是學到讓學生去對這個整體 STEM 是一個基本的認識，同埋以一個解決問題作為一個重點，去利用佢嘅創意思考去解決個問題啫嘛。 同埋我都想分享翻嘅，即係我頭先講我四十歲先學編程啦。其實我 你要講你而家幾多歲先，咁我哋先知咧你究竟 有幾做 啊？係啦，幾有成就先得㗎。 我四十中啦，咁咧即係幾年前開始學編程，我都學 Python 㗎，即係而家一個好流行嘅編程語言啦。咁其實得㗎喎，即係編程唔係並唔係一個十幾歲或者係廿幾歲學先學得到嘅嘢嚟喎。咁同埋咧，我想補充多一樣嘢就係、是，譬如我。本身我第一个学位是商科，跟住我是去到三十零四十岁才走去读工程的。咁话呢个中间咧就是、你细个咧原来你有读过数啦，或者读过啲基础嘅嘢，其实原来是可以帮你咧大个嘅时候咧转换轨道啊。即系原来唔系后生嘅时候入咗呢一行就一定要一世都做呢行，其实读多啲即系后生时候接触咗一啲新嘅嘢啦，譬如 STEAM 咁样啦，咁可能你大个咗 ，STEAM 可能包括一啲 media 嘅嘢嘅，即系可能设计或者音乐啦，咪下讲，其实都可以帮到大家转换轨道，即系唔好大家唔好睇得咁功利啦，即系我咁讲咧。 我估系最基本嘅就系求知啦，求知系唔系净系小朋友嘅必须要做，唔系净系家长同个学生讲。跟小朋友讲你要求知，其实应该跟他们一起求知，一起进步。 是，那米克我们下个星期会讲什么？ 诶，咁跳都唔快，突然间转话题。 时间 下星期咧，我下星期三系咪你讲紧啫？我就会同海林同埋一位嘉宾一齐讲下间谍电影啊！ 哇，咁又好精彩啊！咁咧，我哋嚟紧咧，听日星期四咧就会有黄宗宪医生啦，同埋何铭希嘉宾咧，就会讲性治疗嘅疑问嘅。咁大家记住留意啦。咁喺节目完之前咧，我哋都会有首歌嘅。咁就係許廷鏗嘅《我的志願》。咁今日咧就講得好開心啦，多謝曬咁多位嘉賓啦。咁希望各位聽眾咧都有啲得著，同埋中意我哋嘅節目。跟住聽日或者下個禮拜都繼續留意我哋嘅節目啊。咁我見到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聽翻首歌《我的志願》，希望大家中意。 自细要踏太空，到大个别要认，但是大情大性，怎会忍心顺命？你我也说过要献身，世界太平，童年豪情，纯为动听。 人越大越难自赏，怕吃不起亏损，哪怕有翼会飞，不知那刻已剪断。成熟蚕食初衷，像昨晚写出志愿，还未写完，但世界已替我作出打算。从未言路长梦短，不怕固执到心酸，我有我做我想，不相信不够保暖。无论离地多高，实践真心喜欢的夙愿，可高无远，永远未算远。大概世路已经看着去路固定，就像未曾白发，早怕摸黑丧命。你我爱好胜，更爱听某某真诚，谁曾随缘，何想尽兴。人越大越难自信，怕吃不起亏损，哪怕有翼会飞，竟给那一个。